开，温泉如何掩盖，纷纷扰扰难耐，几番爱难猜，你与我两情白，放不开就不来，时间又进来，这桑田沧海与生俱来，几是非黑白，生死无碍，一念如尘埃淹没一抹狂海，思念若重来，等不过命中安排，一生 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，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，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鲁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